以下是广告时间。十一七天乐，北广购物带您乐七天。十月一号至十月七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九五折，订购两件以上商品享九折优惠，订购五件以上更是享八八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的多，优惠多，尽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请到了一位美女哈，是我们的方正老师，欢迎。 小云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的，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哈，开门见山要给大家带来一款平时见不到的好产品，要给大家带来宝珍堂的东阿阿胶固元膏。 是 阿胶，咱们都知道是好东西， 对 啊，它一直是说想要自己更加健康一点啊，身体状态更好一点啊，而且阿胶据说还有一个皇家的这么一个故事，是吗？ 其实说到阿胶呢，几乎是每一个家庭所必备的。实际上最早我们来知道阿胶的故事就是从慈禧太后开始，大家都知道慈禧太后一定要吃的是极好的，用的也都是极好的，所以到后来阿胶广泛的流传开来，那家家户户所必备的也全部都是阿胶。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女性朋友说，我为了这个身体的健康，包括到了男性朋友都是要吃阿胶的，阿胶一定是必备的单品了。 是的啊，咱们说阿胶好哈，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没有尝试过这个产品哈，没有尝试过阿胶。它是什么呢？是驴皮， 对， 经过漂泡以后去毛熬制成的胶块儿。阿胶啊分两种，一种呢就是纯阿胶块， 是， 那是有点太硬了啊， 对，硬邦邦， 就是驴皮熬出来的胶， 是， 它呢口感上确实差一点啊。另一种呢，是将阿胶块磨成粉，再往里添加黑芝麻、核桃仁、红枣、枸杞、冰糖等等材料。哎，您听这些是不是都是好东西？ 是的， 是的，把它们做成阿胶膏啊，或者固元膏。那今天就是给您带来的这样的固元膏啊。 对， 尤其是我们说老人、女性朋友， 是 一般来说是阿胶的固有受众群体啊。吃点阿胶也能补充身体的营养。 但是呢，刚刚有说到了我们这个阿胶膏和阿胶粉，包括到了阿胶块到底要怎么来去区别哈。阿胶块来说的话呢，硬邦邦的，大家有的时候买回家不是说钱的问题，我虽然很贵我买回家了，但是我自己不会来熬煮。那今天呢，我们是来到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当中，就是给大家来做到推荐的，是更适合来方便食用的，就是我们的阿胶固元膏。那刚刚有说到了女士也好老人也好都是适合来吃的，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再买到普通的阿胶固元膏来说，有的你觉得说我吃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说作用并没有多少。为什么？因为现在你要知道，所有的阿胶固元膏里边并不是全部都是用驴皮来熬制的，而如果你选择对的话，什么叫做阿胶固元膏一定不能马虎。我一定承诺给大家，我们这个全部都是真真正正的驴皮来熬制的，是真阿胶，不掺假的。而且这个阿胶全部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山东东阿县。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个东阿县的阿胶呢？因为它会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第一，在东阿县它会有一个石耳山，所有的小黑驴啊全部都是在这个石耳山上散养的，饿了就是吃石耳山上的山草，渴了呢就是喝到石耳山当中的这个山甜水。那所以它的体质来说是非常肥壮的，而且包括到了毛色来说都是特别乌亮的，它是做到阿胶的上乘之品。再一个，我们来去做到阿胶的时候都是首选到了这个山东东阿的阿井水哈，这个阿井水里面会有非常丰 丰富的矿物质元素，所以它对于我们的人体的这样的一个都会有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所以有了阿井水，有了小黑驴皮，我们慢慢的全部都是做到了我们这个手工的熬制，熬制的过程也是特别精细的，一定要用的是金锅银铲桑柴火，都是慢工出细活，就是我们熬制的时候它的时间是特别长的，火候掌握又是特别精准，从一开始的熬浆到中间的挂旗，我们都是做到了原汁原味原营养，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阿胶块呈现给大家的。 是的，好工艺哈、而且我研究了一下这个产品、是这个跟市面上很多的纯阿胶块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去买阿胶块哈， 是、 您回家还得自己去煎熬， 对、 还得自己去加工啊，或者说就真得拿到店去给人家功夫钱，让人家再帮忙熬。今天跳过这一步哈、 对， 给您直接添加了丰富的营养的配料哈、 是， 就刚才咱们说的嘛，除了东阿的阿胶以外，黑芝麻、 黑芝麻、 核桃仁、红枣、枸杞哈、平时说实话，您要是不吃阿胶，光吃这四样、这个营养就够不错的了。 对， 哎，今天是全面补充哈、您买回去拆包直接就吃，特别的方便。 都是即时的小包装，都已经帮助大家来制作好了，都是软软糯糯的。就明天我们带在这个包里啊，包括到了放到车里啊，随身来携带，每天吃上一到两块，不单单会有我们的饱腹感，还能为我们的身体来补充能量，保持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这个就是今天为什么来到我们这档节目当中的原因，真真正正的好东西。而且全部都是驴皮来熬制的。但是要说到价钱的部分，因为如果你买到真正好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东阿阿胶膏来说的话呢，一般的市场售价都是还蛮贵的，单独一盒也有卖100多的，也有卖200多的，而且大家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所以今天来到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当中，首先主产品的部分，单独一盒里边全部都是即食的阿胶膏、阿胶块哈、一盒里边是达到了180克，而我今天带回来的不是一盒两盒，是足足达到了8大盒、市场售价近乎达到了600-700元的左右的花费。但是今天此时此刻各位听众给大家带来的售价不用700多也不用600多了，我们此时此刻的价位只需要299元，8大盒让你带回去、 半价的一个级别、当然了，咱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是有独有的福利的。 是，今天我的福利来了。福利是什么呢？拿出来不是一盒两盒送给大家，是足足4大盒一模一样的阿胶膏，也就是说今天买8盒送4盒，12大盒我全部让你带回家，但是售价不变，也只需要299元。而且呢，随机还附赠给大家3个这个礼袋哈。如果说到我们的送礼呀，包括到了走亲串门的时候，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选择了。 是的，那这么加起来的话，如果没有听错哈，就是8盒主品加4盒赠品， 对、 每盒里面都是保真堂阿胶膏180克，这12盒再给您3个精美的礼品袋， 是 平时呢售价是500、600-700往上了， 对 啊，再加上赠品就更贵了。但是今天给您半价的级别哈，299元您就能全带走。 是， 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您不太喜欢电话购物，喜欢网上购物啊，想要网上冲浪一下，那您就可以去搜索“北广生活时间”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电子商城、网上商城里面，同样也可以进行选购。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咱们说这个性价比确实是相当的不错了。 是的，这一定的，因为我单独一盒里边是达到了这个180克，咱们吃的是营养，吃的是叫做东阿阿胶的阿胶膏。 是的啊，当然了，这东西咱们也不是当饭吃 啊，您不可能说一天把一盒都吃了 啊， 那不太合适啊，可能身体受不住啊。所以说 您这一天吃一块两块了哈，这一年大半年的这身体的健康您就已经到位了。 对， 花多少钱呢？不到300块钱，299的价格啊，这是真的特别好的性价比哈。 是， 哎，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阿胶不能说光说名号，名号响还不够 啊， 必须是我们入口以后这个产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吃起来觉得色香味俱全，这毕竟是个入嘴的东西。 对，得有营养。我先保证全部都是驴皮来熬制的，这一点真假的方面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第二，我要保证给大家我们的营养以及口感的部分。口感里边我们除了冻阿阿胶，还会有黑芝麻呀、核桃呀、红枣呀、枸杞呀，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真正好的圣品。再一个，包括到了营养里边，我们会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会有钙质，包括到了明胶原，甚至说到骨胶原，以及多种的维生素以及氨基酸，这些实际上都是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所必须的。而且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为了我说管理这个身材、管理体重，平时不敢多吃，平时不敢多喝，然后呢，我想要拥有一个饱腹感又有营养的这个单品，那今天我们的阿胶糕一定是各位的明智之选了。 是的，哎，色香味俱全， 一定啊， 更重要的是营养也不少。您买来以后看这个外观哈， 是 这个小方块，黑褐色的，哎，味道上是焦香浓郁，回味悠长啊。如果说您吃到嘴里的话呢，口感醇香啊，软糯香甜，这就是跟很多的阿胶这种纯块不一样的地方了。 是 啊，您不会有那种啃皮儿的感觉 啊， 或者说有那种粘牙的感觉，都不至于啊。每一口是胶质丰满。其实很多常吃阿胶的朋友可能知道，纯阿胶不算好吃，它那个味道呢，不是什么香甜的味道， 对， 都是应该是经过一番加工以后，让我们更好入口啊，才是更好的产品。 对， 所以说阿胶粉，如果说您吃不下去、喝不下去的话，今天我们添加那么多配料哈，刚才说了，黑芝麻、核桃仁、红枣、枸杞，多香啊！ 对， 这一块一块的当零食吃，方便、健康、美味，而且是全家可吃。所以说今天给您带来的主品啊，就是宝珍堂冬阿阿胶固元膏，主品给您带来8盒，每盒呢是的180克 哈， 赠品再给您送上4盒，这一共12盒，这还没完，再给您送3个精美的手提礼袋啊，毕竟这逢年过节的，咱们走亲访友的， 是 送什么呢？送金送银不至于， 对， 对，但是送鸡蛋送牛，送鸡蛋送牛奶感觉也太平普通了一点， 对， 咱们得送点健康的啊，但是又不是那么贵重的啊，所以说这个冬阿阿胶固元膏多合适哈，帮您都想好了，礼袋都给您备上了， 是， 哎，299元啊，您就可以带走，平时是600-700再往上的售价，但今天半价级别299元，您就可以带走，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阿胶确实是好东西啊， 是 很多的人喜欢吃阿胶，因为确实是营养高。 重点是今天我们既然说来到这档节目当中来去做到分享，我们的售价性价比一定特别高的，因为单独每一盒里边是达到了180克。如果家里有孩子，孩子上学的时候给他拿上一个，老公开车的时候、出门在外的时候，每天都来吃一个。今天来到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我能给大家来做到分享的是真真正正驴皮来熬制的的阿胶，而且是上等的阿胶糕呈现给各位，所以今天性价比来说一定是非常高的。当然了，吃起来还要健康，我们内含到了非常丰富的蛋白质呀、钙质呀、明胶原呐，包括到了骨胶原呀，以及非常多的微量元素以及氨基酸，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需的一些营养的物质。所以如果你想要饱腹感又要有营养高的这个产品，阿胶也是各位的上乘之选了。 是的啊，尤其是说您如果说咱们说啊，渴了很长时间的人啊，不能一下喝太多水。饿了很长时间人呢，不能一顿吃太多饭。不然的话对身体都有损伤。 是， 其实如果说您的身体一直长期的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啊，在您人的身体急需补充营养的时候啊，您恰恰不能一下就猛补大补啊，不能一人吃根人参哈、或者说吃半斤枸杞，这您听起来就知道不合适哈、所以说呢，如果说身体在比较这个慵懒的状态啊，比较缺乏精力的状态啊，切记不能猛补啊、尤其是比如说您说人参啊，对吧，枸杞啊， 对，但是今天我们这个阿胶糕里边会有刚刚您所说的枸杞，让大家来去补充到了枸杞的营养，再增加到了红枣以及核桃和黑芝麻，又增添了我们的阿胶本身特别香浓这种黑芝麻的这个口感，你咬到每一口都是觉得说香糯可口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用的全部都是冬阿的阿胶、都是用的金锅银铲桑柴火慢慢的慢工出细活熬制出来的好的胶，所以今天这个单独的阿胶虽然它叫做阿胶糕，你慢慢掰开 来甚至慢慢拽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中间会有拉丝的现象，都是成为这种黑黑的琥珀色的丝状，这才叫做好的我们的阿胶。所以今天你要健康有了，要性价比有了，要到补充能量的好的我们的营养物质，今天我全都是满足大家的。 是的，所以说今天给您带来的呢，就是宝珍堂的冬阿胶固元膏哈。主品加赠品，刚才方正老师说过了，一共12盒，还送您3个手提袋，精美的礼袋，平时市场售价要往600-700元往上 要的， 今天给您半价了，级别299元您就能带走。 是， 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咱们吃的是冬阿胶的阿胶糕。 是的啊，当然了，这东西咱们也不是当饭吃哈、您这一天吃一块两块了哈，这一年大半年的这身体的健康您就已经到位了。 对， 花多少钱呢？不到300块钱，299的价格、这是真的特别好的性价比哈。 是，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阿胶不能说光说名号、名号响还不够啊，必须是我们入口以后，这个产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吃起来觉得色香味俱全，这毕竟是个入嘴的东西。 对，得有营养。我先保证全部都是驴皮来熬制的，这一点真假的方面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第二，我要保证给大家我们的营养以及口感的部分。口感里边，我们除了冬阿胶，还会有黑芝麻呀、核桃呀、红枣呀、枸杞呀，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真正好的圣品。再一个，包括到了营养里边，我们会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会有钙质，包括到了明胶原，甚至说到骨胶原，以及多种的维生素以及氨基酸，这些实际上都是对于我们的人体来说所必须的。而且有很多朋友觉得说，我为了我说管理这个身材、管理体重，平时不敢多吃，平时不敢多喝，然后呢，我想要拥有一个饱腹感又有营养的这个单品，那今天我们的阿胶糕一定是各位的明智之选了。 是的，色香味俱全， 一定， 更重要的是营养也不少，您买来以后看这个外观哈， 是 这个小方块黑褐色的，味道上是焦香浓郁，回味悠长啊、如果说您吃到嘴里的话呢，口感醇香啊，软糯香甜，这就是跟很多的阿胶这种纯块不一样的地方。 再一个，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当中，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来打假的。因为在市面上，你说我几十块钱我也能买到所谓的这个阿胶糕，但是呢，阿胶糕您看一下，如果第一位叫做明黄胶的话呢，或包括到了叫做黄明胶的话，就是任何一点驴皮阿胶的营养都没有。而我今天此时此刻为大家来保证，第一，驴皮来熬制的冬阿的好的上乘的阿胶，然后呢，再有添加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黑芝麻，再就添加到了核桃仁以及红枣和枸杞，为您来补充到了全面的营养成分。所以你想要达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补充身体的能量，甚至保持身体的健康，每天一小块的包装一定可以满足大家。 是的，您说想要补充营养哈，还是从日常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改变。 是， 而且呢，今天跟您说啊，包装非常好看啊，精致的包装是红色的环保纸盒，特别有面子啊，特别大气，送人的话也显得高端大气哈。确实啊，走亲访友的时候，咱们确实串门用得着。 是， 里面呢是小袋包装啊，这不是一大块一大块那种的。如果说您自己吃也好啊，包括出差旅游啊什么的，随手吃上那么一包两包啊。所以说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宝珍堂的冬阿胶固元膏哈，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2盒，每盒都是180克的足量，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 是， 还送您3个礼品袋，在市场的售价呢600-700元往上了，今天北广的售价呢只要299元，您就可以带走，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